嚟紧呢一段嘅时间咧，我都会集中嚟到系睇但以理书呢一卷嘅旧约书卷啊。当讲到但以理书嘅时候咧，唔知道你心里边即刻有一个乜嘢嘅系现象，或者系圣经嗰个嘅事迹，或者系故事出咗嚟，有咩嘅？突然间你会谂到咩？如果但以理书？系啦，狮子啊，正话歌仔都一唱啦，啊，即系有人喺狮子坑内，咁但系佢仍然系坚信或者系嗰个信仰持守去敬拜神，啊，又或者咧，我哋但以理书嘅时候，我哋会谂翻起佢但以理嘅三个朋友喺火窑之中，啊，佢哋唔肯跪拜呢一个嘅王所设立呢一个嘅金像。又或者你要想翻起喺但以理书嘅里边，尼布甲尼撒王发咗个嘅梦，佢唔识解，咁啊揾咗系但以理嚟到同佢解。咁但以理同佢解就系话咧，嗰个嘅系头就系金头，银币或者系银嘅呢一个嘅胸膛，跟住就系呢一个铜嘅腹部，仲有就系铁腿，同埋有乜嘢？最后就系呢一个嘅脚系半泥半铁。咁可能大家都熟悉呢一啲嘅系事迹，啊，但以理书其实系属于一个嘅启示性嘅文学，里面嘅内容有好高度嘅系象征性，或者系意象、梦境同埋天使等等喺呢一个嘅但以理书嘅书卷里边嚟都系出现。另外但以理书亦都系一卷系非常重要嘅历史书。清楚我们看到上帝怎样介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透过当中在书卷里面的神迹奇事预言，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的上帝不单单是创造历史，乃是说他掌管历史，掌管未来，这个是我们那个信仰很清楚亦都是很感恩的一点。犹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文化，就是他们很详细的来到记录了他们的历史。大约两个星期前在巴西，大家可能知道巴西就发生了一个大火，在一个国家历史博物馆里面就是着火，里面差不多有是他们所记载就是说有2000多万件的一些的历史珍藏全部被焚毁，付之一炬，非常可惜。但我相信犹太人呢就不会这么大意，他们会好好的来到是保存他们的历史文物。但以理是公元前大约600年前的这个的先知，或者是一个圣经人物，公元前600年，即是说他们现在大概是2600年的时间，很长很长，但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非常是适切，是很适合现今的教会，特别是我们在北美洲的教会。但以理书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是暮鼓晨钟，在当中是真的给到我们那个的提醒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加拿大生活，加拿大特别温哥华，我们比起世界很多的不同地方，无论是中东、在非洲、在亚洲不同的国家，其实我们发觉我们很幸福，很多的国家正话所讲的，其实他们生活在一疾病，又或者是那个的是饥饿、战争或者是恐袭当中来到是生活，很多都是这样。但我们加拿大，我们发觉其实这里我们是一个乐土，非常安乐来到生活的一个地方。我们很感恩，我们加拿大是一个是物质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也都有好的医疗制度。如果讲到战争或者恐袭，其实距离我们都还是很远很远。加拿大亦都是一个多 我们叫多元文化国家，我们非常的尊重人权，我们非常的来到是珍惜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移民来这里居住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们移民这一代，即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其实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学习了怎样来到是包容不同的种族在当中来到是生活，我们包容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从我们的原居地来到加拿大，我们彼此在当中去接纳。但是个问题就是说，当人权膨胀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一个好的制度就会被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就会被破坏。每一个人我们有我们的自由去做我们所喜欢的事，每一个人我们只是管我们自己得了，我们不用理人，我们不需要去管其他人，总之我自己觉得是对，我自己觉得是喜欢就可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去强调我们自己的自由，每一件事我们都说要去包容其他人的时候，个问题就会出现。我们有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大麻、同性婚姻，或者是双性的洗手间等等，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今年的是六月的时候，加拿大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他们裁定了这个的西三一大学，这个 Trinity Western这间大学，他们那个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生不可以在安省，不可以在这个 BC 省来到执业。基本上加拿大的最高法院他们的裁决是以人权法里面的人本主义为这个的依归，而拒绝是以信仰那个的群体或者是办学那个宗旨的立场来到是考虑。人本主义就是说以人为这个的中心的主宰，这个的人本主义是主导了社会主导了国家的一切的运作。人本主义就是说认为人既为是万物那个量度的尺度，只要是多数人大部分人赞成的时候，所有社会上面一些所谓叫争议性的议题，在社会上面一些道德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成为主流的价值观，这个就是人本主义。一切可能已经是被建立了那个的价值观可以被推翻，可以被打压，可以被废弃。而加拿大的终审法院那个裁决就是以这一样来到作依归。基本上人本主义就是否定基督教，否定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那一位的我们叫做是绝对的神。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神，或者既然是没有神的时候，即是说没有一个是客观的一个绝对客观的法律来到去作这些的判决。一切的伦理决策都是相对的，由环境去决定那些的标准。这个呢就是加拿大或者是北美洲其实慢慢走向这一方面那个的步伐。我想一想，其实真的试想一下，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随心所欲，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从自己的喜好来到是放纵私欲的时候，会是怎样呢？以前呢，我记得我上一代的时候呢，我看电视也好，听阿爸阿妈讲就好，我们呢，我只要男仔女仔大家真心相爱，咁呢就家庭背景不成问题，即是说呢有钱没钱不成问题，只要男的女的大家真心相爱， 我哋嘅学历啊有高有低唔成问题。啊，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系、是啊、只要我哋、大家真心相爱，啊男仔女仔都冇问题，即系你个配偶，或者话咧，你睇到嗰种嘅改变系点样样？啊，即系话咧，当系咁嘅时候，当每一个人系随心所欲，当每一个人可以高举佢自己嗰种嘅自由嘅时候，那个问题就系话，各级嘅政府当佢哋系推行嗰啲政策嘅时候，好多时候就变咗系扭曲咗。啊，为咗我迎合大众嘅文化，我为咗去得着呢一个嘅选票，我哋唔知道，我哋可能系不经不觉之间系步入一个人本主义中心呢一个途径里边。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嘅绝路。啊，今日我哋同年青人系倾偈嘅时候，啊，包括我同我两个仔女倾偈嘅时候，啊，我哋好多时候倾偈，啊，我哋觉得有一啲嘅问题可能系道德嘅问题，有一啲嘅问题可能系圣经里面嘅价值观嘅问题，但今日嘅年青人佢哋未必系咁样睇，佢哋觉得呢一啲唔系道德嘅问题，呢一啲唔系价值观嘅问题，呢一啲系人权嘅问题。啊，点解我哋成日都要针对一啲小部分嘅人呢？点解我哋唔去接纳呢一啲系同我哋系有唔同嘅人呢？包容啊嘛，咁所以今日其实我哋同年青人去倾偈嘅时候都要小心啊！我哋亦都唔可能咧系硬邦邦系将我哋嗰一套咧系套入喺佢哋嗰个嘅生活或者系嗰个嘅认识当中啊！今日我哋究竟系面对咗一啲扭曲咗嘅价值观嘅时候，当呢一啲嘅人本主义高举嘅时候，我哋究竟可以做啲咩嘢呢？啊，但以理书正话讲过2600年前呢一卷嘅书卷，啊，但以理佢昔日所面对嗰个信仰嘅挑战，其实同我哋现今喺北美洲所面对嘅好多时候都系同一样嘅嘢。啊，所以喺嚟紧呢几次嘅主日信息嘅时候，我哋透过学习但以理书，我哋唔单止嚟到系警觉我哋身处嘅环境，我哋更加去持守我哋嘅信仰，进一步喺我哋唔同嘅岗位上边，我哋见证上帝，我哋去传扬福音。但以理书一开始咧讲到一个后生仔，啊，呢个后生仔叫但以理，啊，咁啊从圣经当中咧，我哋推算啊呢一个嘅但以理咧，佢大概是15、16岁啊，咁上下呢一个嘅年纪啊，可能比我哋在座每一位咧都更加嘅年青，是一个好年青嘅后生仔。但是我哋从嗰个故事当中，我哋知道但以理一生好坎坷啊。但以理其实呢一个嘅名字，如果喺希伯来文嗰个解释咧，就系话咧，神系我嘅审判者，或者系神系我嘅法官。啊，咁你睇听到呢一个嘅名嘅时候，都觉得啊呢一个咧系好有好有信仰嘅一个嘅名称。但以理系生长喺一个动荡不安嘅世代当中。啊，佢年少嘅时候，即系话15、16岁嘅时候咧，佢已经成为一个嘅亡国奴，啊，被俘虏到去巴比伦嚟到生活。啊，佢冇国籍嘅。啊，我哋喺第一节嘅时候，我哋正话系读嘅时候，我哋第一节嘅时候，我哋都知道个背景就系话咧，当时系犹大王约雅敬第三年在位嘅第三年，啊，巴比伦呢一个嘅尼布甲尼撒王就围困耶路撒冷，喺当中啊，大约系主前嘅606年啊，第一批嘅犹大人就被掳去这个的巴比伦，但以理就是第一批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很难想象亡国奴那种的痛苦。我们中国，其实从未发生过亡国这件事件。我们中国人，我们最可能最熟悉就是我们最 或者是最惨的那段时间就是八国联军啦，又或者是被日本仔这个的统治过啦，这些的事迹。但是其实我们被外国入侵已经很悲哀的了，但我们就未去到国破家亡那个地步，我们更加未去到我们中国人被掳到去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到做奴隶，我们 未去到这个地步、啊、但是但以理和他第一批的犹大人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人很聪明，特别是这个尼布格尼撒王，他不单只是一代枭雄，尼布格尼撒王更加是他是一个很有谋略去管理，很有谋略或者是很有那种的聪明去巩固自己国家的一个的君王。作为一个的战胜国巴比伦，他知道犹太人在当中很多一群很大的数目，最有效一个管治方法是怎样呢？怎样啊？如果你在你的国家里面有一批这么大批的人，我们找什么人管他最好啊？找回他自己人咯，找回这个的犹太人，管回犹太人就最好啦。这个呢就是尼布格尼撒所采用的一个他的政策。在当中他选择了一班的精英。这一班的精英就是包括但以理，包括我们迟些会看到他三个的朋友。这一些的精英他那个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他要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又要通达各样学问，亦都是知识聪明俱备。你看到这个条件的时候呢，你发觉你有哪几样啊？我看完之后我发觉一样都没有。即是我 waiting list 都入不到，唯一就是只掹到又没有残疾，我还有手脚啊。这尼布格尼撒王好懂得选人，这些就是那班精英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说其实他选了一班是很有条件一班的少年人，然后呢就是帮这班的少年人，他们给他们有训练，目的就是同化了这班的人，以致他们从小就被人洗脑，从小呢他们就学习巴比伦的思想，是希望他们完全的融入巴比伦的文化。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融入了巴比伦的文化，但因为他犹太人他懂犹太话，由他们管理他们自己的同胞就最好不过了。这个就是尼布格尼撒王在巴比伦那个的政策。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有三点，我想有三个重点呢，我们可以是从这个的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是学习，从但以理的身上一起来到去学习这件事。第一样就是说我们去学习，就是但以理，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属天的视野，有一个是神国的视野，或者是我们天国的视野。在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发觉所讲的就是什么呢？是一是主，一是上帝。三节经文里面都提到这个字，就是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上帝殿中的器皿交付他手，即是交付给这个的巴比伦尼布格尼撒手。然后第九节就是上帝使道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受怜悯。第十七节就是说上帝在各样文化学问上赐给他们，是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有聪明知识，以致他们特别是但以理就更加有那种的解梦或者解释异象梦兆那种的恩赐。这个呢是但以理书的里面都给我们看到。这三节的里面其实我们看的时候突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讯息。这个讯息是什么？很重要的讯息，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相信这位的上帝，他不单单 不是只是创造了这个宇宙让我们在当中生活享受，不单单是这样，祂亦都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祂彰显祂的作为，在适当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祂介入在人的生活里面，介入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到彰显祂的作为，彰显祂的大能。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但以理祂将神怎样来到去介入，祂写低在圣经里面。因着但以理祂有一个属天的视野，祂所看的东西是广阔的时候，使到祂自己在一个很困难不容易应付的一个的环境处境里面，他仍然相信上帝是掌权，无论任何境况之下，上帝不容许的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是怎样，今天我不知道你可能遇到有什么的困难，但是你要认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安排，神创造你，神使你成为祂的儿女，在你的人生里面祂有祂的目标。任何的事情发生，若果不是上帝所容许，是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任何的事情上帝祂觉得有需要的时候，祂的大能可以是介入。所以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找紧神。我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都不是小的，我读书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都曾经去过一些的果园，我去摘过士多啤梨，我又去过人家一些比较富有的人家家，我做清洁，即是吸尘啊，拖地啊，我都做过。很多的事情当你看回的时候，原来神在透过不同的环境当中，其实给我们有很多磨练的机会。神透过不同的境况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的神仍然是掌握那个的主权，祂仍然来到带领我们人生的路，以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更加可以其实经历到神那个的大能与同在。但以理，我正话讲到，就话虽然佢嗰个嘅少年期系非常嘅坎坷，但佢冇自暴自弃，佢冇自怨自艾，佢更加冇灰心丧志。呢一个嘅属天嗰个嘅视野，真系系值得我哋好好嘅嚟到学习去跟随，喺当中嚟到去更加经历神嗰个嘅大能。但以理，他给我们提醒，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他那个灵命是好抑或不好，是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一个人他的灵命是好抑或不好，不是在他风和日丽，不是在他平顺无风无浪的日子看到出来，但是说当他面对困难，当他面对不同逆境的时候，他对神的态度是怎样呢？这个才是反映到一个基督徒他的属灵的境况。当神是似乎放弃但以理，或者没有帮助但以理的时候，甚至乎好像没有回应但以理那些的祷告或者问题的时候，其实神在当中是一路的工作。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面对自己国家被毁灭，他面对失去了自由，他面对圣殿被毁，他更加面对自己是被掳到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做奴隶，但他并没有完全没有失去敬畏上帝的心，他坚信他仍然的来到去行神所要他行的一条的路。我们问回自己，若果我们可能有少少好像但以理那个遭遇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站得住脚，我们仍然能不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呢？弟兄姐妹，环境遭遇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拣选，但是我们那个心愿，我们那个立志，或者我们对神那个委身，是由我们自己来到去决定去发出。我们要有一个天国的视野，就算一个不容易应付的环境，一个困局的里面，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掌权。就好像旧约，我们看回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瑟对他哥哥怎么说呢？他说不是你们要买我来到埃及，乃是上帝是差我来到埃及。约瑟一样是有一个天国的视野，属神或者是神国的一个视野。第二方面，我们去看但以理，他有一个立志向神委身的心志。在第三至第五节的里面，但以理和其他三个大概是同一年纪的少年人，他们被拣选入到去这个王宫受训，预备什么呢？就是预备将来可以服侍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是训练的时间里面，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我们叫做快速的训练。有时候我们今天呢读大学啊，或者学院都有的，那些叫 fast track program，很快的来到 去学一些的东西。但以理都是跟他三个朋友三年那些的快速训练。首先呢，他们要学习就是叫加勒底文字，就是说呢要学习巴比伦那种 的文字怎样写法，或者怎样读法。另外呢，又将他们重新那个名字是改过来，就是说呢你但以理或者是其他那三个朋友那些名字全部都不要，用一个新的名字。以前呢，我在香港 是银行的时候呢，也是我认得在泰国银行，在泰国里面那些有一些华人呢，他们都是用了那些的是泰国名字，很长的，你读都读不到的。甚至印尼，我们都知道印尼是排华，印尼在60年代70年代那个的苏哈图总统，他禁了所有的华文学校，禁了所有 的华文的报章。在当中亦都呢有一些的我们华人那些的譬如是传统一些社团的庆祝，可能是新年中秋节呢，全部禁了。这些的目的就好像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说希望将他们的信仰的基础或者文化的基础全部拆毁了，这个就是那个的目的，让他能够完全忘记了他所信的这个耶和华神是什么东西。他不会再信了，因为没有那种的文化基础，没有那种 的传统的时候，他要这一班的人，他要将他们训练为精英，这一班人呢完全的投入，只是侍奉巴比伦，只是侍奉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在香港来的时候，好像类似以前我们殖民地时代，我们香港政府呢，容生就知道，我们香港政府呢就有那些叫什么，叫政务官，那些政务官呢就是说英国政府殖民地时代就请一些我们叫做在社会上面的读书或者那些叫精英入到去政府呢，有两年或者三年，又是受训，将他们训练完他们之后呢，希望这些政务官将来呢就是去到政府里面不同的部门，是做这个的首长，就是做那个的部门的主管。通常这些政务官一定有个英文名的了，实有英文名。这些政务官又要可以是书写，又可以是讲得很流畅的英文，更加他们要学习西方的文化，要学习是那个的人际管理学，要学习那个的商业或者是社交礼仪等等。 亦都懂得要去分析经济时事，锻炼到他们呢样样都皆精，用两三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入到在香港政府，入到政务官呢，你的仕途呢一定是平步青云的。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虽然身处异乡，去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在个环境里面充满了试探，但他没有忘记神，他没有忘记，或者是那个信仰给不到他支持，没有，没有这件事。他虽然是被改了名，他虽然呢是那个的信仰在巴比伦里面不能够可以再是好像以前一样来到去谈论或者学习，但他仍然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洁身自爱，他立定一个的心志，就是说他不享用皇帝尼布加尼撒王所赐给他的酒和佳肴，他只是情愿就吃什么，吃素菜，即是吃斋喝水。在第八节的里面呢，其实告诉我们，但以你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好简单一节的经文，这个立志不简单，不简单，餐餐食斋，餐餐饮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更加的困难，一餐半餐都顶得顺，没问题，要你三年食素菜食斋饮水，我们饮小餐茶都不行。不要忘记，但以你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十六岁的少年人，但他说王的食用或者是那个的喝的酒我不要，因为会玷污自己。玷污那个原文的解释就是污秽或者是污染那个的意思。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不吃一些的他们不吃皇帝的食物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呢，巴比伦人和其他一些异教的民族一样，他们呢是吃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可能吃猪肉啦。第二方面就是说呢，他们吃那些肉可能是已经拜祭过异邦的神，献过给异邦的神为祭物一些的食物，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抗拒在外邦里面要吃这些的食物。但是呢，虽然但以你食斋饮水，但圣经怎么说？圣经就是说呢，我没有写出来，但是如果你看的时候呢，虽然但以你是这样，但是过了十日，在第十五节 的时候，我看回过了十日，见他的面貌是比用王膳，即是王所饮用的膳食的人呢，那些的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那个肥胖的意思，即不是肥，即是壮健的解，那个肥胖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即是说呢，我们这所信这位神是信实。这样的时候，他令到但以理和其他的三个人比其他可能吃勾心刺肚啊，饮饮五加皮，饮饮饮嗰啲酒啊，即系比嗰啲咧更加嘅系俊美健壮。啊，呢一个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当我预备讲章嘅时候咧，我都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十五六岁嘅少年人啊，点可以有一个咁坚定嘅心智咧？啊，我哋十五六岁。一嚿饭咁样，乜都唔识。但呢个十五六岁嘅一个嘅少年人，可以有呢一个咁强、咁坚定嘅心意啊！皇帝赐嘢俾你食，你谢主隆恩讲都讲唔切啦！啊，习近平话喺钓鱼台宾馆，你三年你任你享用里边，包心自吐啊！ 茅台咩酒任你饮 ，thank you 都 thank you 唔似啦，系嘛？点会唔食啊？但呢个十五六岁嘅一个年青人，啊，佢够胆，我哋叫讲数啊！你即系同嗰个太监长，即系同皇帝讲数，够胆讲数。我相信咧，我谂一个原因好紧要，一个原因就系话咧，其实。当然啦，我亦都知道神喺当中嚟到动工，但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话，我相信但以理系被掳去巴比伦之前，佢嗰个嘅系家庭嘅宗教教育，佢做得非常嘅好，即系可能阿爸阿妈教得真系好，喺嗰个嘅系犹太嘅信仰传统里边，以至十五六岁嘅但以理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心智。培养出佢一个咁坚毅嘅一个嘅决心出嚟，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唔好睇小咧，我哋喺家庭嘅里边嗰种属灵嘅教导。啊，当我哋能够自细教导我哋啲仔女嚟到去实践嗰个信仰真理嘅时候，啊，对佢哋一生受尽不用，对佢哋一生影响深远。啊，呢个咧系我哋都要去谨记。第三方面，我哋喺但以理书第一章我哋睇到咧，终身嘅嚟到忠心服侍。但以理终身嚟到忠心嘅服侍。啊，经文嘅最后一节就系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生活喺一个动荡不安嘅世代嘅里边，佢一生经历过唔同嘅君王，佢经历两个朝代。经历巴比伦，经历马代波斯，直至去古列元年，即是说这个是波斯 的年号，古列，是古列王元年和他初初被掳那个年期来讲，有足足六十六年的时间，那六十六年当中是侍奉不同的君王，两个朝代。在这么长的日子里面，六十六年的里面，但以理长久的可以为主来到作见证，啊，实在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很多时候政治都是不稳定，那个的权力是随着那个的皇帝的兴衰而变幻莫测，我们所谓叫一朝天子就一朝臣，但上帝是保守祝福但以理，但以理是成为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奴隶，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又可以是看到第一批被掳的犹太人又回到耶路撒冷的里面来到建立这一个的国家。在这段的岁月当中，六十六年当中，我相信但以理他的人生，他是尊重上帝，他以上帝为他生命的目标，上帝也都给他有尊荣，给但以理有尊荣，他可以身居要职，在不同的巴比伦的皇帝里面，他可以做顾问或者一些的谋士，即是说其实他是在那个当中是帮是代上帝是发言，一个上帝的发言人这样，向巴比伦王来到是讲说话。巴比伦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但若果没有了但以理的时候，情况会更加的差。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中学到些什么呢？一句的说话，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说，但以理他终身也是很忠心的来到作服侍，他透过可能是服侍巴比伦王去服侍神，去见证神。但以理他不单单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亦都有一个好的结束，不容易，不容易。很多人有好的开始，但没有一个好的结束， 我们叫 finishing well， 没有一个好的结束。早一轮当我是 看报章的时候，看回香港的新闻，就是香港的前任的行政首长曾荫权，他因为贪污的缘故是被判入狱，这个成为他终身的污点。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加觉得但以理他清心的侍奉是何等的宝贵。求主是透过今天的信息，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其实我们要抵挡周围很多的潮流的文化，这些潮流的文化是抗拒神的。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是愿意坚守我们信仰的立场呢？我们怎样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不妥协呢？但以理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有属神广阔的视野，他也都知道一切都在神掌管当中，在神的看顾当中。第二方面就是说，他立志向神来到委身，他要作主的精兵。最后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半途而废，他有好的开始，也都有好的结束， finishing well。 我们一同来到祈祷。天父，都多谢你赐下这一本的圣经，让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你自己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透过你们，透过在圣经里面你所重用不同的仆人，我们更加的来到去学习怎样来到跟随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主。求主都是让但以理他的人生都成为我们的榜样，亦都成为我们的参考。在我们信主的人生的里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坚信这位满有能力的神，他是掌管历史，他是掌管生命。亦都我们坚信，当我们委身立志你的时候，你是信实，你一定给我们力量来到走我们前面人生的路。我们更加求主，今天的世人很多时候，无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生都有跌倒，以致是半途而废，但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心智，我们有好的开始，我们更加有好的结束，以致这个的生命可以见证主来。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